突然很凉爽了。是啊，不像夏天那种闷热的天气了，虽然空气湿度也很大，但是闷热感呢已经减少了很多，毕竟已经立秋了嘛，夏天已经渐渐无形当中就离我们而去了。2021年的夏天离我们而去了，让我们来迎接拥抱2021年最美的秋季吧。好，刚刚我们听到那首开场歌曲呢，是郭靖和师妹曾静雯合体演绎的《一起出发吧》，希望在这样一个上午为你带来这样的好心情。北京时间9:08，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你是谁？好了，我们的全新版的青青聊天室赶快下载一下看一下啊，在里面可以做很多事情，可以听书啊，选择你喜欢的节目来互动聊天。哎，在推荐这一栏当中，你可以选择聊天室这三个字，黑体字聊天室，然后选择汽车音乐会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吧。除此之外呢，还有大奖可以拿。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好了，今天是2021年8月17号，星期二，限号是2和7。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哈，开车犯困怎么办？哎，学会这一招迅速提神，晕车也是有效的哟。如果晕车了怎么办？用这一招哈。都说春困夏乏秋打盹儿，犯困不仅影响工作效率和生活质量，对于车主来说呢，开车过程当中呢，如果萌发了困意，简直就是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啊！因为出租汽车司机开车的时候打瞌睡，一觉醒来呢，整个挡风玻璃都没了，好在呢是留了半条命。类似这样开车犯困的事情，疲劳驾驶然后发生的事故屡屡发生哈，疲劳驾驶已经成为道路的杀手。那么开车犯困有多么危险呢？高速路时速就是120公里，相当于每秒就是33.3米，我一秒就行驶出去33.3米。那么城市快速路时速呢是80公里，相当于每秒就22.2米，我城区道路呢时速开到40公里，也相当于每秒就是11.1米，就是一秒钟10米就出去了。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啊，开车打瞌睡就那么几秒，一秒就已经10米出去了，还是车速在40的情况之下。如果车速120，那么你打瞌睡一秒钟啊，30米就出去了。如果2秒钟、3秒钟、4秒钟、5秒钟呢，真的是不堪设想。如果防困的话呢，可以有几种办法，比如说传统的方法，喝咖啡呀，喝一些功能性的饮料啊，甚至抹一抹风油精，在太阳穴处呢抹点风油精点一下，或者掐一下自己大腿，都是可以的。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带出永斌啊，又是 Run Bin 永斌带来这首《像极了》。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陶醉树林里。熟悉的地方想起你，觉得声音记忆犹新，画面脚步离你我都在犹豫，才看起来像极了爱情，你我绝不靠近，这像极了爱情，虽然第一次见你我们都没有看意，想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接受你心，了解你的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在树林里。像极了爱情，虽然第一次见你我们都没有看意， 且问你是否愿不愿意让我接触你心，了解你的情。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印在湖面或是照着树林里。这像极了爱情，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着树林里。这像极了爱情， 提水男孩永斌全新单曲像极了，把你带入晴空下一次纯粹的心动，爱情的一切经验即刻失效也不再重要。无论你是否相信一见钟情，至少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允许自己做一场美妙的梦吧。好了，北京时间9:11:22，这里是做美梦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在音乐当中可以展开无尽的想象力哈。好了，接下来继续来分享歌曲，来自郁可唯，爱情是场青春的旅行。 是不归的旅行，旅行是有你的风景，让我爱你，让你是你。 爱情是不归的旅行，让我爱你，你是你。那好听的歌曲来自郁可唯的爱情是青春的旅行。很喜欢郁可唯这位歌手哈，是从少女当中脱颖而出的，特别是前一阵看乘风破浪的姐姐在海边呢泉州站第一站唱的那首小摩托，然后就开始觉得哇，这真的是为音乐而生的一个女子。为什么呢？首先是她的声音表情，再有就是她的声音用声啊，真的是太会了。你知道她平时讲话的时候和她唱歌的时候，完全你会觉得是两个人。说话的时候是类似是那种中音吧，或者是有点的是这个低音呢，但是唱歌的时候你会听到他把自己的高音部分彰显得淋漓尽致，就是把自己的高音区怎么表现得那么到位，那么的美呢？你有的时候听这样的歌曲，这是郁可唯吗？你会听小摩托，又是不一样的发声方法，你就会想，哎，这还是郁可唯吗？真的就是他，就是这样会用声，完全自己的声音就是一把乐器，自己信手拈来哈。哎，声音其实真的就是最好的一把乐器了。好了，爱情是青春的旅行，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何炅《栀子花开》，一首非常好听的记忆当中的经典咯。 无论是艳阳高照还是风雨交加，您驾驶爱车走过的每一步都需要与音乐结盟。我是汽车音乐会，一个为你定制汽车音乐的好朋友，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早九点点活力音乐正在发生。 我们将离开，难舍的你，害羞的女孩，就像一阵清香萦绕在我的心怀。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像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栀子花开呀开，是淡淡的青春，纯纯的爱。栀子花开如此可爱，挥挥手告别欢乐和无奈，光阴好像流水飞快，日日夜夜将我们的青春灌溉。栀子花开呀开，栀子花开呀开，晶莹的浪花盛开在我的心海。

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与冰雪起舞要清晨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庆祝。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找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是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倾诉。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对了，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来自关喆的这首《快乐冰雪》，也是为了迎接冬奥会特别创作的一首歌曲，也是为迎接冬奥会一档综艺节目的主题曲。是啊，冬奥会离我们越来越近了，大家共同来期待一下，全民来冰雪运动，走起来。现在学校呢增加了很多的冰雪运动哈，家里就有这样的这个小朋友哈，这个冰球啊，还有就滑雪呀，它就是那种单板双板的，另外呢还有呢就是这种滑冰啊，最简单的滑冰啊，花滑呀等等，都开始走起来了。我觉得冰雪运动呢，随着冬奥会的这个开幕哈，随着冬奥会的举行，我们全民也开始这个冰雪运动，都开始哈，全民健身，全民走起来。好了，关注这首《快乐冰雪》，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位的歌曲。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十档，别忘了几种方式和我进行互动哈。一种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然后呢可以进入到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那听听 FM 也全新改版上线了，新版内容更加丰富，小说呀、亲子啊、冬奥啊、情感等等频道也让你一次听过瘾哈。还有很多聊天室也同时开放啦，比如说现在的很棒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啊。来，感兴趣的话题和我们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同时你还可以开启个性化的推荐，我们会向你不定期的推送你喜欢的内容啊，也节省你的时间，不用去再海量的去选了哈。另外，下载安装或者升级，或者是升级听听 FM 到最新的 5.0 版本，还可以参与寻宝活动，找到页面当中隐藏的三处抽奖入口，万元现金红包，还有千元实物奖励等你来拿呢。好了，赶快来下载听听 FM 吧，继续攀升了第十九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胡夏演唱 OST《你好灰姑娘》，聚集了音乐制作强大阵容， 著名的影视音乐人董冬冬，还有词作家陈曦的黄金组合，也为影视剧作品奉献了无数的上乘之作。来听这一首《你好灰姑娘》，胡夏。 想到你心里去流浪，总好过一人偷偷想，想陪一个人疯狂去幻想，总好过梦里空荡荡。想和你风里去逞强，总好过窗前悄悄望，想为一个人伸出了肩膀，才不算浪费这风光。啊，城市里谁坚强才游荡，打在脸上的光亮明晃晃，手心里有勇敢在渴望，藏进心里的倔强。灰姑娘，你心里有孤独在叫嚷，固执愚蠢的慌张，不漂亮又怎样，你梦里爱只怕很受伤，面对寂寞的走廊。 胡夏，你好灰姑娘，从这样的歌曲当中可不可以想象到电视剧当中的精彩画面呢？其实呢，很多歌曲都是有画面感的，去看一下他的 MV 就知道了。 Music Video 当中刚刚这首歌曲哈，以李慧珍积极努力的生活状态，还有白浩宇严肃高冷的处事态度作为开始，清晰的将角色的人物性格勾画出来了。你好灰姑娘，来自胡夏。好了，我们继续攀升了第十八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人气飙升的歌手胡六六凭借一首神曲《空空如也》真的是爆红了，然后大家就会关注胡六六是谁，都唱过哪些歌。哦，又发现了这首稍微慢一点的歌曲《天生难猜》，哇，还是那个没有让我们失望的胡六六。 怪我太乖，被你安排，小英

也许在这样一个上午听到这样一首音乐啊，沁人心脾，就仿佛是山泉流入到自己的心间，好好的感觉。屋顶月光的跑，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六位的歌曲。好了，就再来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二十到第十六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位，关喆《快乐冰雪》。 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全力加速中让人关注。 第十九位，胡夏《你好灰姑娘》。 城市里谁坚强，才有他打在脸上的光亮。 第十八位，胡六六天生难猜。 对你的爱爱爱爱爱爱爱爱不再醒来，别怪我对你不理不睬。 第十七位，范玮琪与爱为邻。 这世界小到转身遇见你，这世界大到测试也容易。 第十六位，屋顶月光好。 一路都不行，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老子说爱情是蝴蝶的秘密，老子说爱情却又选择玄机，到底你们谁有理？只能说爱全是谜题。孔子说爱情距离产生问题，孟子说爱情讲究天时地利，商人随便哄哄你，不必死守规矩。 We can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We can say love love love love love。 阿托说爱情有病就要求医，鲁班说爱情最重要是根基，到底有没有头绪，各说各话，几次情侣。周公说爱情梦里都是甜蜜，关公说爱情一定要有勇气，多蠢才会当真理，假话都骗到你。草草都写着我爱你，缺天王只看牛郎织女，缺地理只看断桥大理，缺星座只看爱情运气，多久遇见你。 Love, love， 好，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节目，你怎能错过？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这首歌曲呢是2012年成立的 AOA 女子流行演唱团体在2014年推出的这首《猫不轻敲》，这是他们首次以舞团的形式呢回归乐团并送上的音乐 music。并且呢凭借这首歌曲呢也是首次拿到了韩国金唱片大奖数码音源本审奖项。数码音源本赏奖项，这可能是纯粹的音译哈，本赏音源本赏是几个意思。好了，北京时间是的05分05秒，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有没有下载听听 FM 进入到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呢？抓紧时间哦，待会儿我要点名了，看看谁来谁没来，谁点赞谁没点赞，点赞的批评，没点不是什么点赞的批评，点赞的表扬，没点赞的批评。好吧好吧，谢谢大家的助力，谢谢大家的支持，别忘了在听听全新的改版这个升级到5.0之后找一找在哪里可以巡奖哈，我刚才也在找哈，有3处隐藏的寻宝的地方，那据说呢还有这个万元的现金还有1000元的礼物在等着大家哈，赶紧赶紧啊，升级到听听的5.0版本，赶紧去寻宝啊。那也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这种各个不同的门类去赏听赏析一下哈，还有就是和我们的节目来进行互动，来在推荐当中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那明天我们听听聊天室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今天这个小时大家可以来聊了，你觉得国产车到底是取中文名字好呢还是取外文名字好，中文名字呢到底是土呢还是潮呢？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哈，源于最近一款名叫追风的 SUV 引起大家的注意，听这个名字你是不是感觉到有点陌生有点懵，什么，但是要说新兔 LX 你就恍然大悟了哦。 LX 直车呢其实车尾也是写着新兔追风4个大字，看来在新兔 VX 改名为新兔揽月之后呢整个家族都要换上中文名字了。记得哈佛大狗这个车名被确定采用的时候，汽车领域还真的是被震惊了一番哈。不过长城自己当初呢或许也没有想到这样接地气儿的命名方式居然还是带起了一股潮流哈。其实汽车命名呢无疑会影响消费者对于产品的第一印象，哎，这玩意儿你说重要吧也不重要，不重要吧也重要，因为其实呢说不重要最终看的是产品的实力，但是重要呢确实是可以先声夺人哈。从这个产品的名字一下子就把大家吸引过去了，看来企业也不得不在车名上来大花心思大费周折哈，大做文章，其实道理就是这么简单，就是想一下子就把你吸引过来。哎，那你觉得这个国产的车是取中文名字好呢还是取一个洋名字好呢？哪种名字更加适合？来来来，在我们的听听聊天室大家来聊一聊，来热议一下。好啦，令你聊天的时间呢我们可以来听好歌了，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我们来听听海，不过听到的是魏雪曼的版本。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写信告诉我今夜海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 和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靠近。 魏雪曼的这一首《听海》，很喜欢魏雪曼的版本。在2001年12月28号，她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懂了爱》，《听海》就是其中的一首作品。音域可以达到16度的魏雪曼，声线呢兼具甜美、深情、质感、高亢、劲爆等等特质。也作为新生代的年轻人，雪曼的声音没有过分压抑的激情。他的肢体语言奔放又迷人，眼神当中永远充满着那种自信，却丝毫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魏雪曼的听海。好了，北京时间10:5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好了，北京时间10:14，欢迎继续守候一到五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说到音乐，说到车，来，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了。今天周二来关注越野车，自驾越野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越野爱好者加入到行列当中。下面呢，就来给新晋越野小白普及一些越野知识吧，以便少走一些弯路哈。首先呢，车型不要选错，硬派越野车和 SUV 是有很大区别的。SUV 采用的是承载式车身，就是整个车身是一体的，而硬派越野车采用的是非承载式车身，俗称叫做带大梁的。车身呢，本体悬置于大梁之上，在越野的时候，具有大梁的越野车可以吸收大部分的冲击力，并具有很强的抗扭性，对于车身起到很好的保护作用。知道了吗？大家普罗大众认为的 SUV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越野哈，这两个是有区别的。来，小白们再听哈。在动力上， SUV 呢更倾向于搭载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以便拥有更好的燃油经济性，而硬派越野车的基本使用的都是大排量的自然吸气发动机，扭矩相对更大，没有涡轮迟滞，动力输出呢也更加的这种线性的动力输出哈，没有涡轮啊顿一下卡顿的现象，绝对没有。最重要的是 SUV 的驱动呢是两驱，很多买一个 SUV 吧还挺美，但是它真的是四驱吗？很多都是 SUV 是两驱的哟啊，只有高配才有四轮系统，那有些 SUV 的高配也是四轮驱动的哈，买的时候要问清楚。但是硬派越野车的驱动都是四驱，而且都采用的是分时四驱系统，以便拥有更好的抓地力，提升车辆的通过性。好啦，今天越野车就介绍到这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下周二再来继续为你做介绍哈。只有每周二我们来关注越野车。好了，今天越野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来自曾静雯，女王的条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5分钟只需5分钟，完全懂你。 我拥有与强则强的天性，我向往击破敌手的相遇，我追寻一个个和我相同的心灵，即使带着身边的孤寂。有时候很坚定，有时候很细腻，常常被误会成功主兵，偶尔也会脆弱，但从来不退缩，敢爱敢恨来自女王的心，得到失去，爱的痕迹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走过的路有多长？全在地图上回想，是你旅行的愿望，霓虹衬托的空旷，人影素描的画像，夜幕坠落的广场。闭上眼陪你往前追，暖人的依偎是每分每秒不停在积累，只要你的笑就会慢慢的变晴朗，开始飞向远方，不在乎 说过了，很喜欢郁可唯唱歌，耳边这位歌手又是我喜欢的一位女歌手刘惜君，带来这首《旅途》。2011年值得用心聆听的一张好专辑，刘惜君的《拂晓》终于诞生。作为她爱情观历程的音乐新生之一的这首《旅途》，也已经成为属于她的难忘的风景了。好了，汽车音乐会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 Penny 戴佩妮 Cinderella。 Cinderella 期盼白马王子的故事， Penny 摇滚劲道地唱出了平凡女子的心声，每个女孩子心中都有一个白马王子。

是不是熟悉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贾老板早期的作品，可以在这样的歌曲当中还听到童声哈，还没完全变声的。当时年仅16岁的 Justin Bieber 被 Usher 收为徒弟。2010年，这张 EP 取得了白金的销量，可见这个还没有变声的小孩的人气可是十分的高涨。其中这首 Never Let You Go 就是他的代表作品之一。好了，北京时间10:35:3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听我们节目一定要完整收听。刚才我试着在听听界面当中也找了一个寻宝处啊，有人在说，哎呀，其实奖品就是什么杯子呀，还有什么被子嘛，我真的挺想要的。说到这个千元大奖，我觉得是总奖品加起来有过千元吧，并不是说单品哈，单品那还了得。好了，继续来下载听听 FM 去寻宝吧，也可以选择聊天室进入汽车音乐会和我互动哈。刚刚看到汽车音乐会的聊天室当中，很多听众朋友聊我们今天话题哈，就是关于这个车，国产车取什么样的名字好，还有呢就是来热议今天的歌曲哈。听海有人说，听海这首歌原唱是张惠妹，好像还有张学友的版本啊，原唱是张惠妹，不过我们听到的是魏雪曼的版本，我觉得魏雪曼翻唱的还是很好听的。还有很多朋友在说音乐好听好听，你们真的是太有品味了，汽车音乐会的音乐真的是很好听的。好了，接下来张信哲的过火，你敢说不好听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双翅 飞翔是一种态度， 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 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 汽车音乐会， 无需彷徨， 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所有的梦已破碎，才看见你的眼泪和后悔。我是多想再给你机会，多想问你究竟爱谁。既然爱难分是非，就别逃避，勇敢面对。给了他的心，你是否能够要得回？怎么忍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真心怪你犯了错，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让你更寂寞，才会陷入感情漩涡。怎么忍心让你受折磨，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如果你想飞，伤痛我背。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 Har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 汽车音乐会， 选择我， 就对了。 谢谢大家在听音乐的同时呢，还在聊车，也在聊音乐，同时还给我们点赞哈。关于音乐方面，刚刚呢说到听海这首歌的是3426，再说哎，听海这首歌原唱是谁是谁？还有之后呢，黄城根老王也说好听的音乐，谢谢。下爬子少年也说确实好听啊，每首歌曲都很经典。变形擎天柱也来了，正好赶上张信哲的这首过火。哎呀，汽车音乐会就是为你精挑细选这些经典的作品，好听的歌曲伴你在出行的路上。那今天的收工歌交给吴克群，带来这首《将军令》吧，这是吴克群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作品，收录在他同名专辑《将军令》当中。这首歌曲呢也是融合了中国风啊 hip hop 还有等等舞曲变奏，曲风呢也很新奇有趣。而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吴克群想要尝试过去没有玩过的嘻哈曲风，于是决定用嘻哈曲风加上中国风这种当时很流行的曲风来嘲讽自己，用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来写这样的歌曲。自己是将军啊，但将军说的话也不一定对哦。将军令自嘲式的歌曲，用了很多流行的音乐元素。好了，听歌之前呢，同样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这档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了。没有听够的朋友别遗憾，没关系，接下来还有正午有星光，整好了，明天9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了。吴克群，《将军令》。 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将军说的话不一定对，我知道对或错我自己能分辨，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我知道对与什么不对，我知道外国的月亮没比较圆，我知道又又又不是我的语言，请你安静点，请你安静点。 我是个小兵，我绷紧了神经。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啊。FM 九